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3集。正当他绝望地吃着鸡腿的时候，夏侯炼从黑夜里走出来，鬼魅一般地在门徒中游走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四个押解的门徒全都断了喉咙。他那时候对夏侯炼还是惧怕，鸡腿都掉在脚边没有察觉。等夏侯炼走了才明白过来，这家伙只是来杀柳氏门徒的。后来他就跟着夏侯炼混了，帮他去唐门偷机关谱，帮他锻造照业。夏侯炼着实是个好老板，从来不拖欠工钱，按期发放，逢年过节还包大红包。他在奇兰妓院里睡觉还时常不用花钱。 喂，老大，你要是嗝屁了我会难过的。 唐时期说。夏侯炼扭头看他，这个圆脸的男人少见的敛了笑意。夏侯炼笑了笑道。 时期，人这条命留着不是为了吃喝拉撒的，总会有一个人能让你豁出性命去保护，就算他死了你也要豁出命去报仇。 我有的，老大。 唐时期低着头。 你还记得被你掘了坟的那个唐兰吗？他是我六叔，我从小被他带大的。我没爹没娘，机关术，张弩射箭，都是他手把手教我的。我会离开唐门也是为了去找他，可是他死了，我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。我的弩级失去了准头，只能在手里空着。 夏侯炼愣了一下道。 抱歉。你放心，我又把他埋回去了，每年都有烧纸。 哎，没事了，你知道像我们这种恶贯满盈的人都不信神佛的。 唐十七扯起嘴角笑了笑。 老大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怂啊？对我那么好的六叔死了，我居然还心安理得地逛青楼喝小酒睡大觉。我一直很佩服你啊，老大，你是我见过最男人的男人，说干就干，一点也不含糊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我也想这样不顾一切，可是我又忍不住想，我他娘的好不容易来到这世上看一眼，不好好活一把，真的很对不起我当初千辛万苦从娘胎里爬出来。我这辈子没别的愿望，就想死在女人的床上，这才是男人最好的归宿啊。老大，你说我六叔会不会怪我呀？ 不会的，他不会希望你去报仇的。 夏侯炼说。 是，老大。 唐十七抬眼看夏侯炼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家楼罗并不希望你去报仇。 夏侯炼笑起来，绕了这么大一圈子，原来就是来当说客的。 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娘不想要我去报仇。 夏侯炼抱着酒，望着沉沉夜色，月亮已经被云遮起来了，宅子外面是森森密林，像矗立的鬼影。 可是有些事情不是你想不干就不干的。每当我握住横波的时候，每当爬上床闭眼睡觉的时候，往事就像幽魂一样追过来。 唐时期没有说话，两个人一起望着黑夜，星子密布，仿佛摇摇欲坠。 我娘刚走的时候，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，每天就想着怎样才能干掉他。 夏侯炼抿了一口酒，忽然说： 我和他差距太大了，他是刀术宗师，坐拥3000门徒，我不怕杀了他被追杀被报复，我只怕我连他的门槛都进不了，我难过的要死，拼了命的练刀，可我没有天分，伽蓝的人都笑话我。 说我是个窝囊废。 说什么玩意儿？老大你是窝囊废，那我成什么了？ 无所谓，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意。我知道我迟早有一天要去找柳桂藏的。 夏侯恋轻声说， 可是最可悲的不是你被骂是窝囊废是胆小鬼，而是你心里明白，即使时光倒流，你回到娘亲死在街头那一天，你依然不能出去，依然不能越过那扇门，杀了柳桂藏。 夏侯恋看着唐诗溪，一字一句地说， 所以他们骂什么我都认了，因为我就是个窝囊废。 唐诗溪愣愣地看着夏侯恋，他看见夏侯恋眼里深重的悲哀，如沉沉黑铁，如秘密阴霾。他忽然明白，谁也阻止不了夏侯恋的，这个刺客为了那个惨死街头的女人，可以毁天灭地，甚至毁灭他自己。 哎呀，老大。 唐时期还想说什么。 时期，以后别再这么混了。 夏侯恋打断他。 你不是前蓝的人，不能老待在晚香楼。正经去寻一份差事，娶个好媳妇。男人最好的归宿，不是死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的床上，是十两银子打的好棺材，埋在你媳妇身边。看人秀才娶了媳妇儿，多高兴。 那你呢，老大？你的归宿在哪里？ 我嘛。 夏侯恋站起来，跳到屋顶旁边的一个大树上，顺着树干滑下去。他背对着唐时期摆了摆手，一步步走进回廊深处的阴影。 我的归宿在黑暗里。 黑云压城，像宣纸上毛笔随意卷出的浓墨，团在人头顶上，仿佛伸手就能够着似的，让人心里阴沉沉的难受。柳归藏撩起车帘子，朝外面探了几眼，怕是要下雨。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，都快步赶回家，生怕等会儿就被淋成落汤鸡。街区很快就没多少人了，只有零星几个摊贩还在收摊，车轱辘压在地上，发出隆隆的响声，不注意听还以为是雷打起来了。柳归藏让人加紧赶马车，坐回车里闭目养神。马车淋淋驶出一段路，忽然停了。柳归藏听见门徒惊叫了一声， 庄主。 柳归藏皱起眉，打开帘子喝了声， 何事大惊小怪？ 话说完他自己也愣了。对面不远处，一个黑衣少女骑在马上，乌黑长发下是素白的脸庞，上面只有两个黑幽幽的眼洞。她的身上马背上挂满了血淋淋的人头，断颈下缠满结的凌乱长发捆在一起，像拖拽而出潦草又冗长的绝笔。随着少女策马前行，人头撞在一起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仿佛自亘古以前传来的巫蛊，招引游荡在荒原上的游魂。门徒惊慌地后退，有的人认出马上的人头是金刀山庄的弟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